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前往平安南道温泉郡和赠山郡，了解了防止旱灾情况和农业生产情况。他先后考察温泉郡松县合作农场和赠山郡风景合作农场等处，对当地农业劳动者依靠军民联合作战的威力，在抗旱战斗和作物施肥培植管理中取得成就表示了赞赏。他在现场主持了协议会，会议强调要彻底防止干旱和风雨灾害，最大限度地发扬分组管理制的农田负责制优越性，广泛采用一种适合海图种地特点的科学耕作法，积极研制并利用高效率农业机械，并采取了相关对策。